儿轻轻吹着不掉儿凉，歌儿轻轻唱着有一点悲伤，快要离别的人啊，还在相依为命，一起遥望着这冷眼月亮，快要离别的人啊，还在相依为命，一起遥望着这冷眼月亮。 北京时间21:00。